个无人喝彩不眠的夜晚，独自 唱。

家花炮满上黑夜，香水偷了你的方位，香味消失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勾引月圆，梦着面我跳过山盟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，冒险开眼，大雪追上一只鞋，经典的词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派来的间谍， 你的眼中只有我，你的眼中只有我。

呼吸，爱一滴分离，用尽了全力，只为在一起。我爱不爱你，爱就见人心。 影着多少的畏惧。

剩我，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 出去。